在巴黎罗浮宫有一幅名画相当出名，仲吸引好多人特登飞去法国一睹佢嘅风采。 我知系达文西嘅蒙罗丽莎。 究竟呢幅肖像画点解咁出名呢？达文西点解要绘画呢幅蒙罗丽莎肖像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23日，十二港人案中八人移交本港，警方称国安处等部门跟进。 人大常委会下周开会审议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 新增18宗确诊，7宗本地感染，2宗源头不明。 欧盟美英加制裁4名新疆官员，中方反制斥罔顾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0啊，星期二嘅朝早，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观众听众早晨啊，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有关于新冠疫苗嘅接种嘅最新数字啦，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咧，累积咧已经去到寻日公布啊，379,000人系打咗噶啦。咁啊，净系寻日嚟计，打咗第一剂嘅咧就有20,000+人啊。嗱，随住打针嘅人数多咗咧，好多人都会再谂下一步啦。啊，打咗针之后系咪可以有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都有？有機會放寬翻咧，係咪可以通關咧？等等有啲咁嘅討論嘅。嗱，疫情之下咧，見到院舍啊、醫院等等咧，都有啲嘅探訪咧係受到限制。嗱，見到咧行會成員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咧就話啦，政府咧係正考慮係放寬院舍嘅探訪。咁除咗會考慮咧院友入面嘅接種率咧到咗一定水平之後可以開放探訪之外咧，亦都考慮緊一啲個別嘅院友同佢哋嘅探訪者咧都打咗疫苗嘅話。可以在院舍的特定范围入面做一些探访，但有一些限制的，就是说譬如期间都要戴口罩，要避免接触院友等等的。希望四月就可以推行有关的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是放宽这些措施的话，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刚才都讲到有一些条件，就是可能接种的院友都在自己的院舍里面的院友都要有一定的比率才得的，但现在就未知道个比率去到多少。现在都是未正式说即所有院舍都在入面可以打到疫苗的，你自己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会不会你自己家人都住院舍的话，放宽这个措施会不会都令到你是更加想快打针呢？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一位嘉宾，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早晨。 先生早晨。 早晨梁志超医生。先讲这个疫苗，因为近日都很多讨论，因为上个月就打了首批的新冠疫苗的人士，接下来这个礼拜都开始陆陆续续打第二剂的了。那很多人就担心一些免疫反应，或者有些形容为副作用等等。那其实我都想搞清楚，现在是不是主要在这个伏必泰 BioNTech 那里是会那个免疫反应是大一些？如果科兴打第二剂，基本上就是那些反应是小一些，还有是不是都是主要在长者身上的呢？梁志超医生这个怎么看？ 其实都我想科兴的那个免疫反应呢，无论是第一剂和第二剂呢，其实都是轻微的。咁其实唔使担心，因为第二剂嗰个嘅副作用冇明显比第一剂高嘅。如果你睇翻啲佢啲随机分组嘅，譬如话第一、第二期研究咧，其实入边咧，其实佢嗰个好多嗰啲副作用咧，其实入边嘅其实同嗰、那个即系安慰剂啊，同埋个干预组咧，分别其实唔系太大嘅。咁其实入边最主要都系啲局部嘅少少嘅唔舒服咧。是好间中会有啲人係发烧啊，但係都係好少数。咁其实有啲譬如你攰啊，有啲其他啲都係好轻微，又唔係话真係即係话咁常见。咁其实入面呢，这个疫苗其实係广泛咁喺好多地方呢係数以千万计使用呢，那个安全性其实係確立嘅。大家又唔需要特别係驚嗰第二针。 其實無論是即係話呢個科興嘅疫苗或者伏必泰都好啦，其實喺全球入邊咧係數以千萬咁，其實已經使用咗啦。佢哋本身冇任何跡象咧，係直至而家咧，即係佢哋會增加呢啲，譬如話我哋啊中風啊。或者是心血管病嗰、那個即係話係發生啦，同埋呢個即係話個凝血嘅，雖然有另一隻即係話疫苗咧，我哋嘅阿斯利康嗰隻前一排有少少嘅關注啦，但係就呢啲咁嘅信號就係喺呢個譬如而家我哋用緊兩隻疫苗都見唔到，咁其實大家唔使太擔心打第二針科興嘅疫苗嗰隻就唔會好似即係話。即係伏必泰咁樣咧，伏必泰第二針嘅疫苗咧，由於個疫苗設計方面嘅問題咧，因為佢入面本身係冇一啲嘅抗原咧，就算我哋已經有咗免疫反應咧，佢入到我哋嗰個核酸仍然會走入佢啲細胞度咧，係會表達個抗原出嚟咧，就會令到第二針嗰個嘅反應係會比第一針係會強烈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喺啲其他疫苗度咧，其實就唔係話常見嘅，咁就。喺個科興度更加冇咁嘅即係特別嘅跡象，咁就變咗大家唔使太擔心。 Okay. 嗱而家總共即係累積打咗第一劑疫苗嘅就37万多人啦。之前咧話超過35万人嗰個數咧，就係以16歲以上人士計咧，大約接種率咧係5%+啊，而家應該多啲啦。咁你點睇呢一個嘅接種嘅進度咧，或者接種率咧？你覺得今年之內打唔打得曬？ 睇、這、落、個、好似譬如話5%咁啦，但係唔好忘記呢、這個。是讲紧第一剂嘅啫，我哋第二剂嗰啲系仲系啱啱开始嘅啫。咁而用而家咁嘅速度咧，其实我哋就未必真系话能够喺譬如话系7月之前咧，譬如话我哋会覆盖到我哋譬如话系比较大幅度嘅人口啦。咁呢样嘢就系话，如果我哋能够譬如话喺7月之前。覆盖到我哋，譬如话系大部分嘅人口咧，当然就会即系话比较上系理想，因为香港始终系一个人口密集嘅都市咧。我哋本身嗰个病毒喺呢啲咁嘅环境个传播个效率其实系相对高嘅。如果我哋真系话要去到一个比较好嘅免疫屏障咧，咁其实入边我哋可能入边咧。都希望能夠，譬如話你覆蓋到，譬如70%到嘅人口，我諗係比較理想啦。如果你話唔得嘅，我諗你話係即係話喺七月嗰陣時，你去到50%嘅，咁都係可能都會對嗰個疫情咧有一個比較正面嘅影響。因為我哋好多時睇翻咧，就算你而家喺好多地方陸續打緊疫苗都好咧，喺歐洲或者美國都好。其實咧，隨住一啲嘅變種病毒嘅流行啊，同埋隨住佢哋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好明顯咧，有唔少嘅地方係有一個反彈嘅趨勢開始出現緊，就喺美國啊，喺歐洲都見到。所以其實入邊咧，我哋如果係即係疫苗啦，你自己打咗嘅，如果我哋高危群組自己打咗嘅，咁你就一定有一個好嘅個人保護啦。但调翻转头咧，如果我哋想靠即系话人哋打咗而保护我哋嘅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其实就真系话，如果我哋系想减慢个病毒嘅传播嘅，我哋要一个好高嘅比例度咧，然后先至可以比较有一个即系话可观嘅效果。因为我哋其实譬如你打咗，譬如话系30%以下嘅人。再加上個疫苗未必係100%保障到嗰個嘅，譬如話係個傳播咧。咁其實你將佢兩數乘埋佢咧，你可能影響嗰個病毒嗰個傳播係唔夠1/4嘅。咁你如果影響個傳播唔夠1/4咧，而呢個病毒嗰個嘅即係話嗰個傳播速度咁快咧，一個可以傳到3-4或者以上咧，你根本上即係話對嗰個傳播影響其實唔係咁重要啊。咁、變咗個保護力咧。其實係唔夠，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打到一半以上咧，咁我諗嗰個就會比較好啲啦。因為你全球有好多嘅都市，其實佢哋嘅指標咧，其實可能都係比較一個高嘅，譬如喺七月之前一個高嘅覆蓋啦。咁而呢樣嘢咧，如果我哋追唔上咧，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當然係話你對個經濟復甦咧。 嗰個係會有一定嘅拖慢嘅、 即係大家都係七月係定咗一個嘅標準嘅。 唔係好多都係七月，有啲係九月咧、因為佢哋有啲地方嘅供應，你知道嗰啲比較發展咗有錢嘅地方就都攞咗唔少疫苗嘅，佢哋好多都好快速咁推，譬如你美國咁好明顯咧，歐洲嘅其實佢哋有啲譬如話慢少少嘅疫苗供應，我都有多都希望九月之前入邊打到大部分嘅人。 而家咧就好多人话啊，即系打疫苗有冇需要一啲诱因咧，或者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咧？咁啊，见到头先都讲到林正财医生咧有一个嘅讲法，就话咧即系政府系考虑放宽一啲院舍嘅探访，就话即系院友咧接种率对去到一定水平啦，可以开放探访啦，或者个别院友同佢嘅探访者都打咗疫苗嘅话咧，都可以喺特定范围度探访嘅咁。咁亦都见到啊聂德权局长咧就讲话即系佢有个讲法啦，喺 Facebook 就话起码六个星期话打咗针先至符合一个。如果日後推出便利措施嘅話，先至符合一個資格啊！咁即係講緊意思係咩咧？打咗第一支之後，隔廿八日再打第二支，咁即係再等多14日咧，先有足夠嘅保護嘅咁。你自己點睇一啲嘅即係誘因，或者而家喺院舍度放寬一啲措施，可能考慮緊做呢啲喎？咁點睇啊？呢個 嗱，我諗即係話第一樣嘢咧，大家都會知咧，能唔能夠放寬嘅措施咧，最主要都係睇我哋本地嗰個整體嘅疫情啦。因为你打咗疫苗之后呢，佢能够即係话提供嘅保障呢唔係100%。咁变咗呢就话如果我哋疫情唔受控嗰时候呢，係所有嘢嘅放宽嘅空间都係即係话非常之细嘅。咁因为如果因为你院除非呢係咩呢，除非入面呢个院舍入面呢，即係大部分嘅员工同埋院友都打晒疫苗呢，自己都有好嘅个人保护呢，咁你變咗先能夠確保咧，就唔會話因為呢啲放寬措施係俾個病毒有機會走咗院舍度，造成一次大型嘅爆發。所以就算我哋喺四月嗰陣時候咧，係一所謂局部開放嘅情況咧，都要絕對小心咧，係真係要將嗰個開放嗰啲嘅探訪咧，嗰啲人士入邊咧係同其他嘅人入邊咧係要分開。咁同埋咧，唔係淨係探訪嗰陣時分開。然後話你真係話喺個內部嗰個處理度咧，都可能係要小心一啲，即係話係有啲係譬如話喺啲隱性嘅一啲嘅傳播，如果過咗去咧，係有機會喺個醫院舍入邊咧係繼續咁傳播。呢、這個一定要小心睇睇整體香港嗰個嘅傳播情況。如果我哋又出現有啲社區爆發嘅情況咧，一定是要比較特別小心，同埋因為而家輸入嘅壓力咧，開始係即係似乎係隨住世界嘅疫情反彈咧，可能會慢慢又會增加。咁同埋入面個變種病毒威脅咧嘅輸入其實越嚟越高咧，嗰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嘅。 最後簡單講下你，因為我見到疫情方面咧，尋日就18宗啦，咪7宗本地感染，2宗源頭不明。咁另外咧有一啲輸入個案都有成11宗喎，呢個點睇啊？ 嗱，頭先我講過嗰個輸入個案同個變種病毒威脅係不斷都係增加緊嘅，呢、這個我哋係要即係喺嗰個即係話係檢疫嘅，同埋即係話係同一啲譬如係經常接觸到呢啲外來人士嗰啲嘅一啲嘅譬如話疫苗嘅注射啊，同埋佢哋嗰個嘅健康嘅監察檢測嗰啲，我諗係即係嗰度係要即係話小心啦。而另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哋如果睇翻源頭不明嘅個案咧。上個禮拜咧有15宗，再對上個禮拜有28宗，咁其實係呢3日咧，就開始見到嗰個源頭不明個案咧，都起計有一個即係話下降嘅趨勢啦。咁但係由於呢個啱啱先開始嘅啫，咁變咗我哋都要再睇多禮拜，希望佢能夠持續到，譬如每個禮拜都減到一半咧，即係或者以上咧。咁我哋可能嗰個疫情咧就會比較去咗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下降軌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仲有少少嗰啲嘅，譬如話呢個健身群組嗰啲嘅，譬如個餘波咧，雖然有一部分喺個健身，即係大部分而家見到個個案都喺嗰、那個譬如隔離咗，即係檢疫嘅營入面我哋揾到啦。咁但係 都要小心，就係話咧，亦都可能有一部分嘅源頭，即係話嘅隱形嘅傳播咧，其實一喺佢哋未隔離之前咧，已經滲咗個社區咧，仲有可能係有少少嘅，即係其他嘅一啲嘅餘波咧，嚟緊嗰幾日咧，仲會有啲嘢會見到。咁我諗我哋都要睇埋，即係話下個禮拜我哋本身嗰個整體嗰個下降趨勢能唔能夠持續咧？先至能夠即係話係比較上係安心嘅，但係如果真係要去到做清零咧，我諗仲有好多個禮拜嘅功夫。 嗯，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啊，另外咧都見到而家喺疫情之下咧，有一啲嘅處所咧，之前就喺有條件之下復業啦，不過有啲咧係仍然未可以復業嘅，好似講緊啊派對房間啊、麻雀館啊、卡拉 OK 等等啦。咁啊，見到咧仲有一個叫聯誼會嘅代表咁啊，尋日都係出嚟咧，即希望可以係全面復業嘅爭取。咁話咧，即係呢段期間咧生意都大跌。請兩位嘉賓啊，有協助他們的立法會議員有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和呢香港聯誼商會籌委會主席吳思仁的早晨早晨兩位 早晨早晨 先講一下聯誼會其實現在這段時間即沒得打麻雀啦是還有沒有開的呢其實即生意又如何呢、這個有 聯誼會 啊，吳思仁講先 好好聯誼會呢現在是不給麻雀灑落啦佢依然可以給你提供食嘅咁但係呢基本上聯誼會一般都係比較偏僻啲嘅位置啦同埋上樓就算佢俾你食呢街客唔會專登上去食個 lunch 或者夜晚呢會員呢更加唔會日日上嚟消費去食嘢咁佢哋基本上都係諗住麻雀灑落咁生意一跌到得返5%咁由十二月至今呢其實有好多聯誼會所呢都索性拉閘唔做。 咁幾多係仲開呢即係跌到得5%都仲繼續開㗎嘛。 我相信我大部分啦我哋琴日有出席嘅商會呢就好多好多好多差唔多接近有90%都冇開到。 咁人手上面呢即係如果你哋你話爭取下希望開返啦咁但係你哋而家會唔會好多人都已經係離開咗呢一行㗎啦要搵返即係開返檔㗎係咪真係可以開到呢 員工佢哋難啲嘅，因為大部分佢哋都係啲基層嘅女性啦，一般年齡層就40歲以上，咁所以咧佢哋就唔係咁容易轉型啦，或者去揾 part time 啦，有好多都 low pay leave 啦，咁啊可能都叫做我哋喺公司都有一個基本嘅薪酬俾佢哋啦，咁佢哋有啲就可能同公司會借錢啦，食老本咁樣啦，咁佢哋都辛苦嘅，因為佢哋都有啲小朋友啊。租屋壓力啊，生活都有啲日常開支嗰啲嘅。 聯誼會冇得打麻雀，即係冇得麻雀灑落，好似你咁講，係咪主要都係變咗好似餐廳嘅模式咁樣咧，食嘢咁樣？ 可以嘗試去做過，但係就唔成效啦，即係可能都因為感覺上啦，客人喺街聽到聯誼會所，佢唔會知道有嘢食啦。咁可能譬如話，一般以前嘅會員咧，我哋一般嘅收費可能打個套餐。大概可能一個套餐是1000元到10個鐘，每人都是250元，又是4個人消費的嘛。咁你而家正常可能坊間啲人吃晚飯都是200多元，咁佢嗰個選取性啲人可能會出去哦食下飯打下卡，咁甚至乎可能依家放寬啦，咁好多都會喺街上面嘅餐廳去食飯，都唔會選擇聯誼會，所以其實都基本上左右手都廢曬咁滯而家。 而家諗住個建議係咩咧？我見到係咪話你哋尋日同埋邵家輝員都開咗記者會啦，咁主要係想點啊？即係復業咁樣，係咪簡單啲個訴求？ 我哋都係啦，簡單啲訴求啦，想全面復業啦，咁啊，同埋我哋都會做好自己嗰個抗疫嘅措施啦。咁包括即係我哋都想做個公共衛生責任，都呼籲我哋嘅同事啦去接種疫苗。咁亦都佢哋其實都好完整嘅，有啲係未呼籲嘅時候都有接種咗，所以琴日出席記者會，佢哋有啲員工咧都已經有出席話佢哋係打咗第一針啦。咁同埋業界啦，咁我哋有好多嘅行家持份者啦，員工啦，佢哋都已經陸陸續續咁樣去預約咗接種疫苗。琴日都有出示咗啲證明文件俾我哋睇到。 咁問一問啊，邵家輝啦，見到係咪話尋日咧都同埋業界一齊係見過民政事務局局長啊徐英偉啊，係咪話即係都提出一啲？ 我哋就 好快啦，得到啊民政部嗰个奖赏，因为咧就可以安排约见我哋啦。我哋大概四点零钟，咁就全部业界咧就都过去面对面咁同佢讲咗咧，即系佢哋面对艰难嗰个经营艰难嘅情况嘅，即系正如啱啱吴主席所讲咁样，即系有啲人喺出边以为佢开翻，但系其实佢开翻咧都系已经系废咗武功嘅，因为啲人系因为想打麻雀耍乐而过嚟食嘢，唔系因为想食嘢而过嚟打麻雀耍乐嘛。咁所以就好多朋友喺出边都。唔知道其實佢哋嗰個慘況係咁嘅，咁所以等於喺啱啱即係今次第四波啦，佢哋已經停咗咧，差唔多咧係要今次要停120日嘅成四個月嘅，即係佢哋都係要淨係交租。如果收入嘅話咧，即係你之前聽阿吳生響所講嘅話咧，佢哋好多其實直頭係冇開嘅。咁所以係艱苦嘅。咁嗱，業界嗰度咧都係即係今次咧我知道佢好團結啦，因為其實過去我知道連繞業界咧，佢都唔係話只有好多商會啊參與一啲即係呢啲聯合嘅行動嘅。咁但係今次咧，佢哋大家都冇辦法啦，如果面臨話大家都會即係結業啦。咁而佢琴日都有提過咧，即係佢哋而家個守則咧有16個新嘅守則。咁過去其實佢哋係冇嘅，亦都或者冇寫得咁清楚嘅，包括即係要安心出行啊，又要14日檢驗啊，同埋咧就鼓勵咧所有嘅同事咧出去出面去打針啊等等，咁即係潔淨啊，啲客户咧更加唔使講啦。咁呢啲話咧，我相信都係對於佢哋自己嘅員工啦、佢哋嘅客户啦，即係整體嘅行業啦，同埋香港社會咧個保障咧，其實有增加嘅。 嗯，再半分鐘到啊，講下即係尋日見完啦，徐英偉局長之後咧，初步佢嗰個回應係點樣咧？提出完呢啲建議。 局長係正面嘅，即係局長喺聽到佢哋嘅同事嗰、那個，即係明白佢哋嘅慘況嘅話咧，即係佢哋都，尤其是而家嘅疫情咧，可以控制得到啦，亦都希望佢哋即係可以盡快咧全面咁樣俾佢哋去復業嘅。咁佢當然佢會繼續即係代表業界去爭取啦，因為始終佢哋都要同啲專家小組拗嘅。 嗯，我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邵家輝啦，同埋咧係阿吳思仁咧再傾一傾啊。咁吳思仁咧就係香港聯誼商會籌委會主席嚟嘅。咁啊，邵家輝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啦。轉頭都繼續講下有關於聯誼會呢個嘅界別，佢哋爭取嘅訴求希望係咩咧？咁啊，亦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开会审议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说，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会议早前通过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规定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同埋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并且授权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涉及特首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歐盟宣布對侵犯新疆維吾爾人權的4名中國官員，包括新疆公安廳廳長陳明國、新疆政法委書記黃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王君正和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实施制裁，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之后的第一次制裁。美国及后亦都宣布制裁王君正和陈明国，另外2人已经在去年列入制裁名单，今次是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度对中国实施制裁，英国、加拿大亦都对中国实施相若的制裁名单。 中方批评欧方做法罔顾事实，并且随即反制，制裁十名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相关人员和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港澳，他们和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和中国往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广西桂林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双方首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双方相互通报各自对美关系近况，两国外长都说国际社会都认为美方应该反思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对全球和平和发展带来的损害，停止单边霸凌行径，停止干涉他国内政，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团对抗。在伊朗核问题上，双方认为美国应该尽快无条件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且撤销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同时鼓励伊朗重新全面履约，期待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继续为防止核扩散发挥应有作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5点，升2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32美元，卖出1,738.0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七咸道南去大角咀，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就挤塞。咁反方向，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只系近住思瑞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风力楼对出，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黄大仙中心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只系后面思瑞嗰一段车多，排到去风力楼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龙盘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海宏道对出。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就车多；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 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 special。喂，崔锦棠又见到你喎、 啊！阿勤，你去咗边啊？手下留情啲听众打锣咁揾你啊！ 我不嬲都喺度噶。啊，系、啊，你上次上嚟访问，你反应好好啊，不如再上嚟坐下。 我而家同啲 friend 一齐、啊。 佢咪花生三友嘅 iPhone。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今晚有梁礼勤、崔锦棠同埋我邓永健。 难离难舍想抱紧。 喂，爸爸，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2021年3月23日，十二港人案中八人移交本港，警方称国安处等部门跟进。 人大常委会下周开会审议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 新增18宗确诊，7宗本地感染，2宗源头不明。 欧盟美英加制裁4名新疆官员，中方反制斥罔顾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8:39。刚才有讲到关于联谊会这个界别，现在他们都想起码可以是开返全面开返，即是可以即是麻雀撒落啊等等的，也都希望可以即是可以营运那里是正常返的。电话旁边呢，继续请两位嘉宾同我们一起谈，有香港联谊商会筹委会主席吴思仁，同埋呢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的。继续同两位谈下先。咁想再问一问吴思仁，即是而家以你所知道有啲嘅業界入邊嘅職員咧，就已經係預約咗個疫苗啦。以你所知係有幾多係預約咗，同埋預約咗係咪就等於即係嗰個嘅風險可以減低？因為始終譬如有時講啦，打麻雀始終都多一啲嘅手部嘅接觸，咁同埋都可能大家都坐得近，好似又比較難，好似食肆咁隔啲隔板咁。呢個點睇啊？呢個又 首先講一講嗰個接觸嘅問題先。嗱，聯誼會所咧就本身係獨立房間嚟嘅，咁我哋會員咧就係以10名制登記，即係嚟得消費嗰4個咧都係識嘅，咁啊同埋咧我哋就比較容易啲追蹤先啦，真係如果假設有呢個問題嘅時候，但係我哋喺房間裏面咧本身都係一個靜態活動。客人嚟到消費咧，其實個全程咧都係戴住口罩，因為始終你嗰啲地方你唔會話打麻雀打到出汗啦，即係我哋都有個獨立抽氣同埋獨立嘅冷氣啦，傳播機會個風險都會比較低，同埋都係一個合規格嘅安全處所先啦。咁啊，至於咧，另外可以頭先咁樣講啦，佢哋打麻雀，我哋都會有啲防疫嘅措施咧，統一就插咗個短片咧，今日都俾局長睇咗，俾傳媒睇咗嘅。咁我哋喺客人咧，譬如入座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算連員工，我哋上茶嘅車姐啦，清潔嘅車姐都係分開啦。咁啊，包括客人用嘅器皿，可能杯之類啦，我哋都會用一啲識別去分開每一個客人嘅使用啦。就算佢就餐嘅時候，我哋都會使用公筷啦，同埋去到佢用餐嘅時候，我哋先至會提供口罩袋俾佢放低個口罩啦。客人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用一種專屬嘅毛巾同埋消毒清潔劑，係負責抹一啲嗰啲牌啊、嗰啲器皿啊、另外就譬如佢啲座位啊、台凳嗰啲，都會用另外一種毛巾去抹嘅。咁啊，客人離座啦，我哋清潔完曬之後咧，都會用稀釋嘅漂白水清潔洗手間啦。場內啦，咁啊走嘅時候咧，咁啊而家有一啲 UVC 嘅抗菌燈咧，係放喺啲室內裏邊咧消毒嗰啲空氣嘅細菌啦。咁我哋就會去用埋呢一個過程，做好曬啦，成個房間咧 消毒完，我哋会锁咗间房嘅， okay. 直至到另外一个客人入嚟嘅时候，我哋先至会做啦。咁、另外譬如话员工咧，我哋大概业界寻日都已经有六成或以上啦，去申请咗呢一个预约接种疫苗。咁系咪接种疫苗就代表系最好咧？都我哋系其实应该简单啲，好似以前流感咁啦，我哋呼吁佢打针都系当身体健康啦。若果可能连客人又好，员工都好，可能其实成个社会所有业界都打针嘅话，个个都有个预防身体健康、经济复苏，其实一个原理嚟嘅啫，都系。 有目标几多员工喺呢个业界入边系会打针啊？有冇啊？ 我哋嘅目标希望由六成去到八成或以上。咁琴日我哋喺个商会呼吁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啦，朋友有朋友，员工有唔同嘅行业啦。咁佢哋都会知道，若果呼吁得多，其实对个众数对自己都好。即係好似初初我哋做一个叫做14日去做嗰个检测啦。初初都系啲人都有啲抗拒嘅，但係耐咗佢哋知道我其实都系一个公共卫生责任。我哋做咗嘅，因为我哋唔好话客人啦，员工每日都会密切接触㗎嘛，咁佢哋做咗个检测，对自己嗰个工作或者系接触者嘅信心都会大啲咯。 另外就想问下邵家辉啦，即系而家有啲行业都话啦，如果真系要打疫苗嘅，会唔会造成一个嘅效果，就系啲员工可能会有啲被强迫嘅情况咁。另外一个就话如果要去即系打针嘅话，会有啲讨论就话系咪都有啲副作用啊？可能第二日咧可以俾个假咧咁，或者俾半日假咧，呢啲会唔会更加多诱因去吸引去做？你呢个点睇啊？ 第一就是其实我近期的话咧，都同多唔同嘅朋友唔同嘅业界咧，走出嚟去讲，其实佢哋都呼吁啲同事去打疫苗嘅。咁正如头先吴生所讲啦，吴主席所讲啦，就系、是、嘅越多人打，相信香港复原系越快嘅，亦都可以保障到自己啦、员工啦，同埋即系个行业啦、身边嘅朋友咁样嘅。咁嗱，但系我哋每一次咧，我都好强调，其实呢个咧唔系一个强迫。一個交換嘅條件就係話你一定要打針，如果唔係咧就你唔好翻工啦咁樣。並不是係咁樣，佢全部都係一個自願式去呼籲佢哋去講解俾佢聽，其實即係而家打針嘅好處喺邊度嘅。咁當然我明白喺社會上面而家其實都有啲聲音啦，或者有時有啲報道啦，話會打針會有啲乜乜乜嘅情況啊咁樣。咁我喺嗰啲行業嗰度咧，好似我上個禮拜同一啲健身嘅行業去朋友去做啦，嗰啲健身嘅行業咧。佢啲朋友咧都專登咧去邀請一啲專家嘅即係醫療嘅專家嘅朋友咧，去對於嗰個疫苗嘅講解咧，等佢哋行業講多啲嘅。咁而咧，我相信咧喺即係同埋聯醫業界啦，或者其他業界話咧，我哋都會安排多啲專家嘅朋友咧喺嗰個科學上面啦，即係個好處與壞處疫苗好處與壞處嘅資訊方面咧，講多啲俾佢哋，等佢哋可以知多啲。咁但係喺呢一刻嘅話咧，我了解就冇一个业界讲翻咧，佢哋会强迫佢哋去做咯， okay. 全部都系呼吁佢哋做嘅。 咁假期咧，会唔会系一个诱因咧？又即系比较 假期咧，就我上一次同帮咗即系健身啦，同埋即系今次联谊会啦，我听到好多老板都话，即系如果佢哋愿意去打嘅话咧，即系佢哋唔会话嗰个时间扣佢假啦，甚至乎而家啲人讲话有啲老板话，如果你要去打嘅话咧，嗰半日假都放俾佢哋噶啦，等佢休息下，等佢即系唔使咁急。 OK， 好啊，同阿邵家辉倾到呢度啊。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亦都另一位嘉宾咧就系吴思仁啊。吴思仁就系香港联谊商会筹委会嘅主席嚟嘅。咁啊，另外咧，头先都同大家除咗讲到关于联谊会呢一个嘅业界之外啦，亦都讲到疫情方面，啱啱咧就话即系林正财医生亦都有个嘅说法，就话系咪可以考虑喺一啲嘅院舍嗰度放宽一啲嘅探访咧？即系如果有一定数量嘅院友系打咗针嘅话，打咗呢个嘅新冠疫苗嘅话咧，可以开放一啲嘅探访嘅活动咧，咁你又点睇咧？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我就觉得咧，佢好似有啲强迫啲院舍嗰啲人去打，先至有得话探访。咁你知啦，逢亲住院舍嗰啲都好高龄啊，好多担高啊呢啲人嗰样，咁佢哋系咪？即係變咗有兩難咯，你咁樣做法，你即係逼人哋咁咯，會唔？但係其實阿陳肇始咧，會唔會去搭下地鐵睇下？其實地鐵啦、交通啊嗰啲幾逼咧，有好多嘢都其實可以戴曬口罩都好嘅。你地鐵逼到咁逼，你又俾佢開， 我又覺得佢院，總之另外院舍嗰個咧，唔應該即係話要好似強迫人哋，令到人哋好兩難咯，打死咗咁點算咧？ 嗯，但佢都叫多個渠道嘅，即係佢又唔係話一定你要打，但係多個渠道，如果有人打咗就可以考慮。 嗱，有幾多個人打咗先得咧？你好多嗰啲老人家都好多好高危噶嘛。 係啊，明嘅呢、 你逼人哋咁打，咁人哋又點咧？嗰企人個心理，哎呀，我叫佢打咗好啊，有得探。但係一陣打咗佢有咩三高呢啲引發啦，其實咧佢話冇直接關係，即係話有間接關係啦，打呢個疫苗。咁如果引致人哋死亡，咁個心家屬心裏邊係點樣即係過得到自己的關咧？我叫佢想去探佢，叫佢去打，點知佢就過身咁點咧？ 好啊，唔該曬。 我嘅意願就係咁啦，拜拜。 OK， 唔該曬陳女士，多謝佢講到有關於。即係而家院舍嗰個嘅睇法啦。咁另外咧，見到咧又有一啲嘅關於醫院急症室等候求醫期間咧，有一啲病人死亡嘅情況咧被揭發。咁啊，今次咧就係喺威爾斯醫院啦，沙田嘅威爾斯醫院啦，就講緊咧一個六十幾歲嘅病人啦，喺上年十月啦，就因為嘔吐就咪送咗入醫院，咁之後咧就出現頭暈啦、頭痛咁。咁佢喺醫院期間咧都係被護士分流去一個次緊急嗰個嘅類別嘅。咁之後見到一個男病人咧，就係去咗急症室，就失去咗意識啦。咁亦都喺醫生搶救之後咧，就係發現佢嗰個腦部係有出血嚴重，咁最終不治嘅咁。咁今次嘅事件亦都令人哋關注啦，即係呢一類急症室嘅分流程序啊，或者去到急症室之後啲病人嘅照顧啊、監察等等嘅。同埋咧，點樣再可以避免呢啲事情發生呢？嗱，請兩位咧，即係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昌啦，同埋死者家屬黃先生嘅。早晨兩位， 早晨小林文， 早晨兩位。不如請阿黃先生都簡單講下當時嗰個情況，係咪你就係、是你係死者嘅弟弟啦？當時你係咪全程都係陪住哥哥係去醫院嗰個情況係點？可唔可以簡單講下？ 即係你係想我？由屋企出發 去到醫院，不如講到去到醫院嗰個情況係點？ 即係由屋企出發到醫院。 係啦，去到醫院之後，護士點樣分流啊？不如簡單講下當時嘅情況係點啊？ 即係嗱，你睇個新聞稿你就知㗎啦，佢哋嗰度。 嗯。因為我哋都想啲聽眾，因為唔係個個聽眾都有睇到新聞稿，不如咁樣講下先。去到即係個醫院之後，係咪個護士都有問清楚？ 去到醫院咧就咁樣嘅。 嗯， 十字車到醫院，我就即刻咧就去辦登記手續。 嗯， 咁咧嗰啲救護員咧就車我推我哥去分流站。 嗯， 中間咧佢哋問過我哥啲乜嘢咧，我就唔知嘅。 嗯， 係咪？跟住我去完去完登記啦，跟住就問。啊！揾我哥啦，咁我哥见我见到佢，佢话急尿，佢要去厕所， 嗯， 样想屙尿，嗰时咧瞓咗喺度，好冇力咁样噶啦已经， 嗯， 咁跟住嗰救护员得啦，同埋少少嘢就可以去厕所噶啦，咁样，咁去厕所咧系点样去咧？就拉埋一边，拉链，跟住俾个鸭仔佢，咁我哥咧起身都冇力，佢得真咁屙噶，去咗几次之后咧，裤都湿晒。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想问最想了解清楚就系当时分流嗰个情况咧，去到其实护士系会问啲乜嘢你哥哥啦，同埋你哥哥有冇即系或者你啦有冇即系主动讲自己个病过往有冇啲咩病历啊咁样有冇咁样噶？ 因为我去咗登记处啊，我唔知道佢问我嗰啲乜嘢。 嗯。嗯OK， 咁另外咧就話今次話嗰個護士咧就最主要就係話冇唔知道咧，或者冇寫到喺個記錄上面有冇哥哥有呢個薄血丸嗰個嘅習慣嘅。呢個係以你所知係佢有冇問即係後屘了解翻啦，或者醫院有冇解釋翻啦？即係護士有冇問過呢一方面咧？ 冇問過嘢。 嗯。呢、這個完全係冇了解過，或者另外我都想問下阿彭洪昌啦。以了解後尾後面都有接觸翻醫院嗰方面，有冇話當時據你了解啦，即係病人有冇詳細即係講個病徵，或者護士又點樣了解嗰個情況咧？ 我哋就呢個星期五先至會正式見到醫院嘅，咁到時會再詳細請醫院講解翻當時成個事件。在醫院那邊那個的看到的情況啦，咁但係如果睇翻醫院佢哋呢幾日即係有覆回應傳媒嗰個資料咧，其實就冇特別提到，譬如當時個死者佢有冇講到自己 有食緊擋血藥，即係呢個資料啦。咁我諗頭先你都有問到，就係分流嘅時候就會點樣做咧？嗱，一般咧去到分流站，咁分流嘅護士咧就會去幫嗰、那個病人嚇去即係量多啲重要嘅維生指數啦，包括咗係血壓啊、脈搏啊，同埋即係體温啦、啊。咁另外亦都會觀察下佢有冇啲即係異常嘅狀況嘅。咁跟住就會問翻嗰個病人有冇一啲特別嘅資料，或者係即係服用緊咩嘅藥物。咁另外一點咧，我哋覺得應該一般都會做咧，就係會睇翻嗰個病人佢喺過去有冇喺醫院度有任何嘅記錄。咁然之後從個記錄咧去睇翻咧，留意翻咧有冇啲重要嘅病歷咧係需要即係填寫喺嗰個分流表嗰度。咁就最終基於呢啲資料就作一個分流判斷。咁而家今年西半就五級啦，即係分流。咁如果係頭一到第三級咧，其實就有個時間嘅限制，一定要喺某個時間之內去睇到個病人嘅。咁但係到第四、第五級咧，就冇一個特定等候時間嘅。咁所以即係病人佢今次咧就分流成為第四級，第四級就冇特定嘅時間噶啦。咁總之等到有醫生有時間係咪即係去睇嗰個病人為止啦咁。咁我諗喺即係今次事故咧，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在分流的時候我想即係報告度都講咗啦，分流護士咧就冇特別列明咧，佢係有食緊一個薄血藥物。咁一單嚟睇其他嘅衛生指數同埋佢嗰個病徵症狀，譬如暈啊、嘔啊呢啲嘢咧，其實就如果純粹判斷係第四級咧，即係如果唔係提及佢有食薄血藥咧，呢、這個都叫做又唔可以即係無可厚非嘅。因為佢當時個入院嘅成個情況都叫做即係要穩定。咁但係如果你加埋佢有食薄血藥呢一個嘅情況，呢、這個薄血藥本身係有一個出血風險啦。而再加埋佢其他嗰啲嘅病徵症狀咧，其實有可能可以合理判斷佢或者有個即係出血腦出血嘅情況嘅。咁如果能夠即係上升去到第三級咧，就可以喺30分鐘之內一定要睇到呢個病人，咁就變咗有醫生可以做一個詳細檢查。咁分流呢度咧，我哋覺得有呢一個問題存在啦。 咁但係關鍵就係其實喺個護士當時有冇喺個醫療嗰個記錄嗰度咧睇到死者當之前咧係有食開薄血丸啊嘛。咁呢個係其實係有冇喺嗰度顯示到咧？佢之前話佢食薄血丸係咪喺公立醫院嗰度覆診係食開嘅？應該照你係睇到定係點㗎？ 会系睇到嘅，因为佢都有喺睇同一间医院度复诊啦，咁所以如果要睇咧，就有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变咗即系究竟当时，譬如话究竟系个病人佢有问过佢，佢冇讲啦，问咗佢，佢有讲，不过就冇写低，抑或系个分流嘅时候咧，冇睇到佢嗰个病历记录，因为有睇到又觉得呢件唔重要，所以最终系冇写低落嚟佢有食薄血药啦。嗱，呢啲而家都未知道嘅。咁我谂我哋会再问翻医院，即系请佢去讲解翻。不过嗱，我谂要留意就系、是，其实后嚟咧真系当个病人情况转危啦，医生去做个诊症嘅时候咧，医生嘅记录咧就反为有写佢有食薄血药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只要你睇翻嗰个系统，睇翻啲资料，睇翻记录咧，系一定会睇到有呢个资料存在。咁变咗，我谂呢个就系分流上。寫漏咗呢個資料落去啦。 而家譬如整體嚟講咧，一般一啲做分流嘅護士咧，嗰、那個經驗係點咧？譬如今次呢一件事件就話，其實都做到一啲嘅初步評估嘅喎，就見到佢話冇口齒不清啊，冇受傷啊，亦都冇話手腳乏力呢一類嘅中風症狀。咁但係即係而家就有咁嘅情況啦。咁其實佢哋喺評估上面係咪都要已經係做咗一啲一定嘅培訓或者一定嘅標準嘅咧？已經。 其實即係自急症室開始用一個分流嘅措施，呢、這個都講緊好多年之前啦。當時我哋都有問醫管局嘅，我亦都即係即係擔心呢個情況，就話入到嚟以往咧就係、是、即係先到就先得咁樣啦。咁後嚟有分流制度咧，就將啲病人去即係按佢嗰個層級去或者緊急嘅情況去分流啦。咁、當時我都有問醫管局啊，其實你點樣確保分流係準確咧？咁。當時局方嗰個回應都係話，其實佢哋會培訓一啲分流嘅護士，咁咧就有啲指引俾佢哋，等佢哋懂得去識別咧，邊啲嘅情況係真係緊急咁樣。咁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呢、這個培訓都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個培訓去到幾即係專業，去到幾仔細，或者譬如話今次個事件，可能都睇到咧，就係、是如果係食緊薄血藥嘅病人咧，似乎喺個分流嘅指引上面就冇特別提及到。要點樣去考慮啊？呢啲咁樣嘅病人，咁我諗呢個就正正就係我哋想講嗰個所謂急症室分流嘅時候嗰個風險因素咧， 醫管局係必須要去即係諗啲方法去減低佢。其實而家唔同急症室，我哋理解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去應對即係食薄血藥嘅病人。有啲咧就會直頭問，一知道佢有食薄血咧，就有個印仔就揼落去嗰個記錄嗰度噶啦，就知道佢食緊薄血藥。有啲咧個醫生開薄血藥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會寫喺佢嗰個即係需要注意嘅藥物個清單，即係連同埋佢有冇藥物敏感啊呢啲資料咧。就會喺一個即係提示嘅版面嗰度，咁而家一入去一睇咧，就會睇到佢食緊薄血藥。咁我覺得呢啲方法咧，似乎係局部個別醫院有做，就唔係間間醫院都有做。咁呢個就需要醫管局去即係整體提升大家對於分流嘅時候咧，對於薄血藥嗰個風險嗰個注意啦。 另外我見你都即係話除咗話嗰個分流之外咧，覺得個病人喺個急症室期間等候醫嘅時候咧，都覺得要多啲嘅監察係咪？應該要 係冇錯啊！我唔知呢度咧就阿黃生都可唔可以即係補充翻，其實等候嘅時候即係發生咗啲咩事，有冇人去嚟睇過？即係黃生可唔可以？ 黃生簡單講下呢、這個 係一直都冇人嚟睇過。 一直都冇人嚟睇過，即係但系唔系话后屘有啲护士又陪佢去洗手间咁样咩？话 唔系陪佢洗手间啊，佢系俾个鸭仔啊，即系佢系九点半钟之前，我哥要去厕所，咁佢去厕所，咁系攞鸭仔，我去姑娘讲，姑娘我哥去厕所，推去一边，跟住俾个鸭仔佢，咁我哥一身屙尿，咁样起床都起唔到，咁样系咪叫陪啊？ 咁但系总之成个过程，你等咗几耐都冇一啲医护人员嚟睇佢嘅身体情况。 跟住去攬完片之后啦，跟住十点钟左右啦，就推去候诊室。推去候诊室，跟住等到十一点两三个字到啦，咁我见到我哥个面色开始变。咁咪喐佢就冇反应，嗱嗱声走去嗰个护士站，同姑娘讲：姑娘，姑娘，我哥好似冇咗气。跟住就有医生嚟啦。到嗰時候有醫生嚟，護士，護士嚟到即刻拍我哥，先生唔好瞓啦，醒啦醒啦，先生咁樣。 咁跟住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嗰個狀態已經係冇意識啦。 搶救咯，成班去。嗰時已經冇咗氣噶啦，跟住大約係十一點八個字九個字咧。咁醫生同我講，佢話依家咧你阿哥入翻呼吸噶啦。咁我哋用機器幫呼吸。唔識自己呼吸，不過咧你阿哥咧。怀疑脑中风，依家佢去做脑扫描，讲啲咁嘅嘢啦。不过咧就情况唔乐观，要我连我屋企人咁样 好啊，嗱，黄生同埋阿彭洪昌，不如我咧即系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多少少，因为都仲有啲情况啦，或者你啲睇法啊、建议等等咧，都想问多少少嘅。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系千禧年代。 为广东内陆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一连两日召开会议，预料会就着香港的选举制度作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今次人大常委会只有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的单一议程，他将会在星期日出发到北京出席会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未知道人大常委会是否只需要一次会议就可以推出具体的修改选举方案，不过社会期望常委会尽早公布，以期开展后续工作，估计常委会会尽快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歐盟制裁中國方案昨日出爐，名單包括四名新疆現任和前任官員，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亦在列，相關官員將會被歐盟實施旅遊禁令和凍結資產。美國亦都即日將其中兩個人更新到制裁名單，加拿大和英國亦都跟隨步伐。換言之，四個人現在同時遭到歐美英加制裁。 歐盟推出制裁名單之後，中國外交部立即反制，直斥歐盟基於謊言和虛假信息，借新疆人權問題實施單邊制裁，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歐關係，並且宣布制裁歐盟10個人和4個實體。《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上個月接種第一劑科興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市民，本星期起可以接種第二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說，如果之後有針對打疫苗的便利措施，市民就要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14日才符合資格。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查詢的時候說，政府正研究放寬院舍探訪，如果院友和探訪者都已經注射了疫苗，或者可以在院舍指定範圍探訪，他希望下個月就可以實施。據了解，醫管局亦正在研究家屬注射疫苗之後的放寬探訪安排。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四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再爆第二大感染的 SS Fitness 健身群組，仍然錄多5宗個案，累計個案達到147宗。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機電署昨天下午到該健身室視察，直指該處室內完全缺乏先鋒，令到有毒的氣溶膠積聚導致爆疫，除非改善通風系統，換氣量增加到每個鐘頭6至12次，否則不應該重開。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飲食業早前獲得港府有條件放寬晚市，有消息就說港府計劃再進一步要求業界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以換取放寬營業的限制。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业界的人手普遍紧张，但是知道有部分的食肆是会有相关安排。不过大约25万名的餐饮从业员当中，目前只有少于10%人接种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肆虐超过一年，四大传统游客区中环、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吉铺处处，据差饷物业估价处昨日公布的2021-22年度应课差饷租值显示，四大核心区租值全线向下，铜锣湾和旺角的跌幅尤其厉害，下年度租值普遍按年挫超过30%，如果同2019-20年相比，两个年度累挫近50%，租值近乎腰斩。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昨日接种第二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特别提到本地接种率仍然可以更好，又批评少数人士在社交媒体传播失实消息，特别是污蔑国产的科兴疫苗。社评说，现时正是有人借助智利疫情错选港人信心，港府要善用自身、科企和传媒的力量打击流言，以免疫苗计划事倍功半。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多位专家指出，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引起的反应会比较强，中国慢性病人如果病情转变，应该先控制好病情才去接种。政论又说，惊魂未定疑魂不散，退针潮涌现是正常不过的事，政府又做了什麼去令到市民安心呢？難道是靠那個安心出行程式嗎？《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提到，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泛民政治參與的空間在哪裡呢？答案是掌握在反對派或者是說泛民自己的手中。社評說，首先是要認真深刻反省自己過往的錯誤，知錯悔錯，並且是按照國安紅線和新的制度規則來改變，做忠誠反對派，自然就能夠找到政治參與的空間所在。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西九 Empress 視覺文化博物館部分展品曝光，藝術界和政界不少有識之士批評是偽藝術，或者直接稱為垃圾。社評說，是折射整個西九的管理問題，外籍主管已經換了多位，他們的年薪數百萬，實際上被批評為無事可做，白領工資最後還要賠錢送人，特區政府是時候予以正視。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钻石山港铁站。 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发生了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怡花园，亦都影响到彩虹道啦，去翻太子道东挤塞。咁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彩怡花园，亦都影响到彩虹道去翻太子道东挤塞。喺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喺崇正新村也。新田公路去上水锦田河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崇正新村。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较早前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慢车，排到去南昌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车龙排到去海云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日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这个海警法就讲得很清楚，在面临一个紧迫的危险的时候，海警是可以使用武器。如果将来中国为了驱赶另一方的船只但是不成功的时候，它会不会使用武器呢？这个就是令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是非常之忧虑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选民搬了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2021年3月23日，十二港人案中八人移交本港，警方称国安处等部门跟进。 人大常委会下周开会审议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 新增18宗确诊，7宗本地感染，2宗源头不明。 欧盟美英加制裁4名新疆官员，中方反制斥罔顾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有一个喺医院急症室等候求医期间咧，有病人死亡嘅情况。今次就喺威尔斯医院嘅，咁啊威尔斯七王医院嘅发言人咧，亦都有回复翻今次嘅事件。咁佢就话咧，喺上年10月嘅23号晚，大概近9点左右啦，涉事嘅黄先生咧就因为头晕啊、呕吐等等咧，系送到嚟急症室。咁啊，分流护士咧系按照分流嘅指引咧，系进行初步嘅评估，确认病人嘅头部冇受伤啦，冇口齿不清啦，手脚乏力等等的中风症状。咁病人当时的卫生指数咧系稳定嘅，咁亦都系护士都睇过佢嘅医疗记录啦，系话病人冇药物敏感噶。咁其后喺等候期间咧就见到去到晚上咧 一點幾啊。病人嘅家屬就通知護士話病人嘅意識下降，咁亦都醫生咧係腦掃描啦，咁就發現咗病人嘅腦部係大範圍出血。咁最後咧就喺家屬同意不為病人進行心肺復甦法之下咧，咁啊病人喺當時咧就係3:40啊，10月24號嘅3:00就離世嘅，咁就係佢哋嘅回覆嚟嘅。繼續咧同彭洪昌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同埋死者家屬咧黃先生再傾多少少啊，你好。 你好，小 林 文。 你好， 黃生，我都想再問一下，其實頭先都講到喺分流員啦，喺等候急症室嗰個等候區期間咧，當時你哥哥嗰個情況係咪有插住口啊？啲衞生措施啊，定係係坐喺輪椅定床上㗎？ 坐喺張牀度，瞓喺張牀度㗎。 咁但係嗰個情況，哥哥係可以清晰係表達佢嘅睇法咁樣㗎，因為我見話係。即系冇口齿不清啊！ 我哥系好少讲嘢，因为我见到佢好唔舒服，合埋眼瞓咗喺度。咁你问有咩嘢？系咪？佢净系同我讲喺9:30之前咧，净系话去厕所急尿。 OK。 咁我急尿，咁我就联络姑娘厕所。就系尽量喺分流站旁边拉开拉链，俾佢我去厕所。咁样啫。 OK。咁啊，另外都想問一下彭洪昌啦。我見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就話針對如果係即係一啲病人嚟到急症室之後嗰啲嘅監察佢哋嘅病情嘅情況啊，咁樣噶？ 係咁頭先你都講咗，即係醫院嗰個回應啦。有一點我想補充翻嘅就係，佢話都根據個指引咧去作出呢次分流啦。咁但我哋相信就正正係嗰個指引。在處理一些使用緊薄血藥的病人呢，那個指引都仲有可以即係改善的地方，即係令到嗰個分流的時候呢，即係更加能夠針對呢一類嘅病人啦。咁至於話即係喺病人分流咗之後，成個即係到見到醫生中間嗰段時間嗰個監察呢，我諗今次呢個事件都睇到呢，就係個病人係10:00前係有嗰啲醫護人員嚟即係照顧過佢嘅。咁當時候即係呢啲咁樣嘅觀察咧，譬如話見到個病人佢即係有幾次要去洗手間，跟住咧就都冇力，或者都喐唔到啦。咁呢啲觀察似乎咧，我睇翻個急症室記錄咧就冇寫低到嘅。但如果有再寫埋分流之後再見到個病人整體情況都下降，亦都冇力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啲即係比較。顯著少少嗰個病情嘅轉變，但似乎就第一冇記錄啦。第二就係、是、我哋有懷疑咧，就係、是、當時照顧嗰位咧，就唔係一個正式嘅護士，可能係急症室裏面啲助理嚟嘅。咁呢啲助理緊佢睇唔睇到啲咁樣嘅狀況，同埋睇到之後有冇同翻護士即係去交代翻，等到護士即係採取專業判斷啊。似乎呢方面咧，就呢個監察咧都係不足夠啦。好啦，另外就係佢入到去10:00之後咧，去到即係候診室嗰度。等醫生嚟啦，嗰等到一個鐘，而期間咧，其實佢係即係拉埋咗個布簾，就喺嗰、那個一、這個格裏面咧，就等醫生嚟嘅。咁嗰一個鐘頭亦都係啦，即係冇護士嚟睇過病人啦，亦都冇插入即係任何啲儀器咧去監測住佢嗰啲維生指數嗰啲變化，或者係即係佢一啲其他嘅即係狀況嘅變化。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正正今次事故咧，另外一個風險咧就係、是、喺等候期間嗰個監測上咧，亦都冇任何嘢。包括咗冇醫護人員嚟即係親身去留意睇翻觀察翻個病人有冇變化啦，另外就係亦都冇一啲儀器咧去監察住個情況變化，而呢一個嘅風險咧，正正亦都係之前咧廣華醫院嗰個事故嘅同一個風險嚟嘅，就係、是、都係等候期間你冇任何即係想擺病人喺度啊，唔理佢亦都冇任何監察嘅時候咧，其實佢情況一轉差咗都冇人知道。咁我諗兩個事故都係同一程度呢個等候期間個監察個不足呢、這個風險，所以另外一個即係要改善咧，就係點樣可以即係增加翻個監察咧？咁我哋所知咧，就個別有啲醫院咧都即時喺呢次事故之後咧，就即係講明啦，就係、是、病人咧喺等候期間護士咧係要兩個鐘頭去巡查一次，去了解即係等候期間病人嘅情況。咁嗱，兩個鐘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時間？我諗呢個亦都需要醫管局再去檢視啦。咁但係就算咁，你兩個鐘，譬今次嗰個個案就等緊兩個鐘之後就佢都即係嚴重咗啦。咁有冇儀器？即係譬如而家好多智能裝置都可以 比較成本比較低，亦都可以監察到一啲重要嘅指數嘅時候，係、 okay. 咪可以用呢啲方法去監察咧？咁、我諗呢、這個希望醫管局都能夠即係作出一個即係回應。 人手上配唔配合到啊？兩個鐘一次，如果真係行個圈巡，咁就相對易啲。但如果真係要細細咁睇每一個病人嘅情況，係咪咁容易配合到咧？又？ 系嘅，当然呢、這个对人手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不过咁即系亦都要讲翻，就系当日咧，呢位即系肺者出事当日咧、嗯，其实急症室嗰个确诊人士咧系300几嘅啫。 嗯， 即系一般平时咧可能去到4-5千嘅人、嗯、人次嘅，急即系高峰期咧就可能过6000，甚至过到7000添啦。 OK， 咁所以当日咧唔系频，即系唔系繁忙嘅日子嚟嘅。 嗯， 咁但系都会做到咁。咁我谂起码即系人手上。人手一個問題啦，但係即係點樣去對待即係等候期間嘅病人咧？呢、這個我諗亦都值得即係檢討翻嗰個專業嗰、那個各方面嘅一啲嘅表現啦。 OK， 咁而另外就係係啦，即係儀器如果能夠有啲比較簡便嘅儀器，可以即係一眼就睇到曬啊咁多個病人佢即時嗰個狀況咧，咁、呢個係會容易去。透過譬如一啲人工智能咁，咪睇到會唔會有啲嘅變化咧，係需要醫護人員再留意咯。 好啊，唔該曬兩位，兩位咧就係分別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昌咧，同埋頭先提及嘅死者家屬黃先生嘅。咁另外都想咧就住今次個案咧，請一位嘅醫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早晨，马仲仪。头先都讲到嗰个嘅个案啦，喺威尔斯医院呢一个嘅个案啦，咁都大家都关注啦、一般一个病人嚟到急症室，系有一啲嘅护士去做一啲分流嘅。其实佢哋会点样了解个病人咧？即系系咪可以清楚咁判断到佢哋系属于咩级别嘅咧？ 嗱，我相信第一咧，即系喺急症室，病人一步入急症室，护士做分流呢一个做法咧。咁都係一個一直恆久用咗啦，同埋咧就即係國際上好多嘅急症室嘅即係嗰個處理咧都係咁樣嘅、 嗯。 而負責做呢個分流嘅護士同事咧，第一佢都會係有相當嘅年資啦，佢哋有一定嘅訓練啦，有評估過啦，同埋佢哋咧都有一系列嘅即係譬如話指引咧去做翻嗰個點樣去做個分流咧。咁通常都係基於幾件事情啦。第一，當時病人佢自己點樣去描述佢自己嗰個嘅病情啊、病徵啦。咁佢當時嘅衛生指數啦，對護士嘅觀察啦，同埋咧就係佢個病歷幾樣嘢嘅。咁呢個通常咧都係會講求，即係盡量喺病人到達盡快做啦，同埋個過程可能都希望係，譬如話十分鐘內就做咗幾樣好重要嘅，即係一啲檢查咁樣咯。 嗯，咁聽落係咪都係主要係靠病人自己講嘅部分多啲，檢查係相對細部分啲，定係點樣㗎？如果係 咁、病人。會嘅，因為分流嘅時候，其實因為個護士當時係唔會話已經做咗啲抽血啊，做咗啲影像檢查，咁係真係好靠病人點樣去講當時自己嘅病歷。咁當然啦，個護士佢會有量血壓啊、心跳啊、血氧嗰啲會有啦。咁譬如話當時如果個病人係有啲神志不清嘅。或者話咩手腳冇力呢啲嘅，佢都會做一啲簡單嘅，譬如嗰個清醒指數嘅評估啊呢啲啦。咁護士亦都會咧快速咁樣去睇一睇病人會有嘅病歷啊，或者啲好重要嘅藥物歷史。不過當然你話好詳細嘅病歷嘅分析咧，咁呢部分就等佢哋見醫生嘅時候先會再做咯。 嗱，今次咧其中一個病人團體關注咧就係話個死者本身咧係有食開薄血丸嘅，咁。但是呢就他们找回的资料就是应该他在分流的时候呢那个记录那张纸上面呢就没有特登留下特登没有特登写下这一项的资料。但照你一些分流的护士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医院的系统如果他是做开在公立医院复诊的话个病人是可以看到他有没有食开薄血丸从而判断他有没有可能是中风啊等等是不是可以做这些判断呢 第一咧，我諗咁講，護士咧係可以咧去睇嗰個病歷，咁基本上佢如果佢亦都有去詳細睇嗰個病藥物歷史，佢都會睇到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冇寫低，等唔等於佢唔知道有呢個歷史咧？ 同埋根本上食呢個薄血藥有冇影響到佢當時佢喺我刻判斷個病人，繼而影響到佢覺得呢個病人究竟係第四類病人啦、第三類、第二類咧？呢、這個係另一個問題咯。 但呢個判斷其實屬唔屬於護士嘅能力範圍咧？又 基本上我頭先講過啦，喺呢一個嘅分流嗰個護士咧，其實佢係受過訓練嘅。譬如我就睇翻即係報紙講個病人當時嘅症狀都係有一啲嘔吐啦，主要咁樣，但係應該到步嘅時候咧，個病人係完全清醒啦。似乎就唔係話有個頭有頸痛啊，或者特別有啲話邊一邊手腳冇力啊呢啲中風嘅症狀，咁樣似乎。如果根據啲咁嘅身體嘅狀況，咁、個護士基本上係可以做一個簡單嘅分流。其實個分流亦都唔係話個護士就斷定咗咩症先， okay， 因為始終你大家要明白，護士唔係我刻斷定，不過佢將佢個優先等級同埋個危險嘅程度咧，就定咗一個簡單嘅指標咯。 我聽翻死者家屬阿黃生嘅講法就話，其實病人咧即係當時在醫院的時候已經在床上面也都講不到太多嘢噶。呢些情況一般嚟講算不算話去到而家即係醫院講話清醒指數、神志清醒，跟住就話係呢個格拉斯哥昏迷指數是15/15咁。呢、這個通常如果講不到嘢，會唔會可能是去到呢個情況嘅？ 嗱，咁我諗呢一個就因為首先李紅我啦，都當時唔在現場，亦都唔係我位負責嘅同事。你大家要首先清楚一點就係、是，同事咧當刻嗰個判斷就係佢見到病人我刻，咁究竟見到病人我刻咧，係唔係如家屬講佢講唔到嘢咧，定係佢開頭咧見到護士嘅時候都講到個情況嘅，之後咧即係等候嘅時候慢慢有個變化，開始講唔到嘢咧，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喺度。咁但係即係平心而論，如果一個神志唔係太清醒嘅病人，佢個講嘢能力係會影響頭先嗰個格拉斯哥嗰個清醒指數嘅分數嘅。咁如果真係有說話能力嘅問題，應該就達唔到滿分嘅。不過都係要記住，個護士佢俾分係由佢當刻見到嘅情況決定咯。 有冇方法而家呢啲事件出現嘅時候，睇翻下次唔好再發生呢啲事咧？有冇方法可以避免嘅咧？你聽落。 我想首先其实都是要分析返件事件先，究竟个病人喺护士睇佢嘅情况同佢之后系咪有个发生嘅变化。我自己当然啦，而家我唔系一个任何即系判断啊或者研究，我都睇返啲报纸上面或者即系医院方俾返资料，似乎护士当刻睇佢同埋病人之后系一个病情嘅变化喺度，咁样另外一个问题就去到啦，即系护士分流咗佢啦，当时佢系第四类，咁应该都可以比较稳定嘅一啲时间之后等待医生慢慢分睇都 OK 嘅，到佢中间突然间变化，咁会唔会话系可以早啲再察觉咧？或者如头先我听到即系病人組織佢哋有啲建議，即係嗰個觀察。首先幾樣嘢啦，即係幾頻密去觀察個病人啦。其實呢樣嘢都係要建基於你覺得個病人係邊一類型嘅情況。假設個病人係一啲好危急嘅深切治療部嘅病人，咁梗係時刻刻都會睇住啲衛生指數啦。咁但係就算我哋去到病房，如果啲即係個情況稍為穩定，可能我哋都係每四個鐘啊，每一個鐘啊，咁去睇一次。咁當然啦，病房個環境係多啲人手喺度，亦都可能個空間係會比較集中啲。急症室咧就好大個環境啦，人手個數目都會係少啲。咁但係所有嘢都係建基於我哋開頭覺得個病人係乜嘢嘅級別，同埋佢係乜嘢嘅，即係我哋認為佢個症狀係乜嘢咯。 咁簡單，可能擺個鐘仔俾佢哋撳，有乜事就求救，咁會唔會輕鬆啲啊？呢啲 基本上咧，我個病人咧，當時佢被定為第四級啦，咁佢有家人陪伴啦。呢類病人咧，我好坦白講，有時即係嗰間醫院咧都未必會定一個譬如幾兩個鐘三鐘，但好多時都靠病人同埋屋企人。如果中間情況有變化， 時間差唔多啦， 即刻去揾翻護士啦。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馬仲怡。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科兴同伏必泰两款新冠疫苗在全球已经有千万人接种，并无迹象显示会增加中风和心血管病的机会，认为公众不用太担心。他指出，按现时本港的接种疫苗速度，认为未必能够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本港较多人口。對於當局正係研究放寬院舍探訪，若果院友同探訪者都已經注射疫苗，或者可以喺院舍嘅指定範圍探訪。梁子超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放寬措施主要視乎本地疫情，因為接種疫苗後提供嘅保障都並非百分百。他又說，即使局部開放探訪安排都要絕對小心，除非院舍大部分員工和院友都已經接種疫苗，有較好的個人保護，才能夠確保放寬措施不會令到病毒進入院舍，以致出現大型病毒爆發。美国累计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接近3000万宗，54万人死亡。美国的感染个案连跌9个星期之后反弹，卫生当局呼吁民众做好防感染措施，否则疫情将会可能好像欧洲一样卷土重来。另外，白宫表示疫苗出货量在近几个星期有所停滞，不过预料强生疫苗将会在今个月内能够提交2000万剂，以达到指定目标。强生在3月初就发出400万剂疫苗，不过由于制造设施要等待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令到疫苗未能够增加产量。数据显示，医疗保健集团只是运送大约425万剂，远低于承诺在本月底之前提供的2000万剂。截至过去星期日上午，只有230万剂强生疫苗被注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分享新冠疫苗，他强调一些国家为所有人接种新冠疫苗，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疫苗，这个可能为他带来短期的安全，但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只要病毒继续传播，就会有人死亡，贸易和旅行将会继续被打乱，经济复苏会进一步延迟。如果各国不能够共同压制病毒传播，疫苗的效用有限。谭德赛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公平分配新冠疫苗，世界将会处于灾难性道德危机的边缘。呼吁国家已接种的新冠疫苗数量与新型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接种的疫苗数量之间的差距每日都在扩大。一些国家正是为年轻人和健康群组等低风险群组接种新冠疫苗，而其他国家的医疗工作者和长者等高危群组就无法接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4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斯摩尔国际系报46.7，跌19.05元。

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3月23日，十二港人案中八人移交本港，警方称国安处等部门跟进。 人大常委会下周开会审议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 新增18宗确诊，7宗本地感染，2宗源头不明。 欧盟美英加制裁4名新疆官员，中方反制斥罔顾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一个在医院急症室的一个事情，就是一名的60几岁的男子，上年的10月就因为呕吐送入医院，之后出现头晕头痛，就去到急症室就被分去一个叫次紧急的级别。其后在急症室等了不够3个钟头，由家人发现他是失去意识，亦都是疑似无呼吸，之后就是抢救之后是不治。这个事件亦都是见到死者的家属是质疑在急症室的分流是否有欠妥当的一个情况。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萧乐文。 你好。 有几个问题我想讲讲的。关于急症室和病房那里的。 是。 我简单一点讲，急症室分流那里其实我觉得它很简单。佢其實嗰啲分流唔到乜嘢㗎，佢淨係做個維生指數，即係連我哋家屬咧，就好多時都會叫我哋去辦啲手續啊，就直接問個病人。其實佢都已經即係老實講，入得急症都好，即係比較係唔舒服先至入去嘅，咁同埋呢啲態度好差，同埋佢哋嗰個分流，我覺得嗰啲護士咧，講馬嘉烈為例啦，我哋最近阿媽入咗醫院啦，佢求其。得啦，入去啦，咁就推由嗰啲救护人员咁啊推咗佢入去啦，连攞张毡咁简单嘅嘢，佢话好冻，攞多张毡佢都唔愿俾，姑娘咋，唔系其他嗰啲阿姐啊，攞多张毡唔俾，咁啊俾咗一张，已经俾咗噶咯，我想问一下，系咪俾多一张毡都系唔，即系咁简单嘢，唔好话你照顾睇佢啦。都唔肯俾，佢得噶啦，唔可以噶，最多两张噶咋，最多你入嚟一张俾多一张噶咋，咁呢度已经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一路观察咧，我哋因为依家疫症啊，我哋其实都唔可以太多人喺入边噶嘛，根本好少姑娘嚟睇你，一睇你嗰阵时咧，就问都唔问，好即系好求其啊，可以话。咁我都算啦，我知道而家疫症又多病人。咁讲埋上病房先啦，上到病房呢，我哋唔入呢啲已经大家都知㗎啦、连我哋出院啦，出院啦，阿媽出院啦，最紧要追尿片，我媽都从嚟都唔会用尿片㗎、一尾入门口已经嘛，阿婆要争我哋尿片喎，我冇问题，阿婆冇入个尿片㗎，最紧要追尿片，入到去都第一时间你睇阿婆碌下真係争尿片，咁都算啦。咁唔信任阿婆啊，摸阿婆嗰个 pat pat 走啦，我哋要知道即係阿婆个情况啦，药啦，同埋个复诊纸啦，话俾我哋听点样去攞啊，加多咗啲乜嘢啊，佢搞到唔清唔楚，又唔冇耐性啊，那个姑娘啊，咁、跟住呢我哋走咗啦，佢话我叫阿婆唔好走住㗎嘛，要剪手压㗎嘛，做咩阿婆走啊，咁阿婆要阿婆行返上嚟俾佢剪手压。我阿婆已经好唔掂啦，出院都个情况都唔系咁理想啊！我话你系咪想去入翻急症室啦？咁佢闹咗佢咧，嗰张复诊纸又话叫我哋攞翻上嚟啊，漏咗啊！咁上我哋即系我冇带翻我阿妈上去啊，上到去拎翻俾佢，佢咧啲态度开始即系转化啦，即系觉得、 okay. 啊，你可能有机会会投诉我、啊。咁样嘅，我想问一下，而家系咪疫症呢？已经唔俾探啦。我哋家人想了解多啲，佢真系挂住追尿片，同埋啲态度非常之差。分流嗰度又系。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都系讲到佢自己屋企人啦，喺急症室同埋住医院嗰啲嘅情况啦。仲有黄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系啊，你好、啊。 我讲讲我妈妈咧就系住院社嘅，90岁啦。我咧就70岁啦。咁佢又有食薄血管，又有心脏有问题，我又系有嗰啲心脑血管啊病嘅，咁唔打得嗰啲针， 我咧就惊几天啊，个梁医生话要打咗针先可以探访、 嗯，考虑紧啦，话而家考虑紧，可能有啲咁嘅措施。 系咯系咯，我就系惊咁样唔俾我哋探，好似对我哋唔公平咯。我想反映一下啫。 嗯，即系你自己本身都有，或者妈妈都有啲长期病都担心。 长系啊系啊，咁唔、打得啲针，咁佢话系打咗先可以探访嗰啲院舍， 嗯， 因为我哋而家都成日都冇得探啊。 Okay. 我想问院舍，你哋嗰间院舍有冇话即系会安排即系啲院友去打针啊？嗰啲系咪？因为而家有啲先导计划。 有嘅有嘅，但系佢有问我，但我唔同我妈妈打，因为佢91岁。 Okay. 又食薄血丸，又有其他病嘅吓，咁、我唔敢同佢打咯。 好啊，好啊，唔该晒，都阿王女士都系担心话，即系长者即系嗰个情况咧，系咪适合打啦？如果系打疫苗嘅话，又可以考虑翻放宽一啲嘅院舍探访嘅话，如果佢又担心身体情况唔打嘅话，觉得会有啲唔公平。大概系就讲个咁嘅情况。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认识刘以畅嘅时候，佢喺报馆当副刊嘅编辑。嗰、那个年头，文学并唔容易喺报纸上读得到噶。 报上除咗新闻同埋时事评论，副刊上刊登嘅大多数都系娱乐性嘅商品文字同埋图片。不过刘先生作为编辑，佢总有办法将文学挤入文字商品之中。在他的思维里面，报纸刊登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报纸的格调。 文学在香港漫长的岁月中，在我心中，哪个是我最心仪的作家呢？哪个是我这个文学的爱好者可以倾慕、尊敬进而学习的对象来的呢？金庸，他当然是大宗师了。亦舒，佢系万人迷，我都倾慕，我都心愿学习，并且向佢哋致敬。不过，作为语文嘅讲师，对我哋身边嘅莘莘学子同埋文艺嘅爱好者，我愿意推荐我嘅最爱，佢就系刘以畅。边个能够代表香港文学呢？除咗金庸，我谂就只有刘以畅啦。我曾经讲过香港的散文作家，讲到刘以畅，选择讲他一篇了不起的散文佳作，从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启发的。 小说的写作高手，他要写散文，一样也是散文的高手，一样写出一篇篇散文的佳作。就好像张爱玲一样，小说和散文都是一时余亮，一样叫人激想赞叹。刘以畅的一篇散文题为《窗前》，是先生押根儿将他的一篇小说改用散文的手法来写。这个又是刘先生喜欢创新、爱别出心裁的创作天性使然。对于他来讲，没什么创作的规范，小说素材以散文写出来又会吓你一跳。名家一出手，真是叫人哑口无言，因为别具创意，叫人眼前一亮。 唯一可惜的就是刘以畅这篇散文呢，只是在60年代发表在一本文艺杂志叫做《海江文艺》上面。大家要读就要去图书馆找那本杂志。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9:49啦，之前嘅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嗰度咧，都引起大家嘅关注，有关于一啲文物保育。最近咧有啲报章嘅报道啦，就话古迹办咧系首次公开90年代咧记录嘅超过8800个历史建筑物嘅普查名单。嗱，呢个名单咧之后咧就有一啲部分咧系纳入咗系要评级个1000多个嘅历史建筑物嘅名单入边嘅。嗱，对于呢个当年做嘅普查名单点样睇咧？嗱，90年代去到而家啦，随住时间过去，有一啲当年未喺普查名单入边嘅历史建筑物，会唔会都有资格可以再系成为一个嘅历史建筑物咧？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本土研究社成员郑志龙，早晨。 系早晨嘅， 你好，郑志龙。简单讲下先，呢一个 8800個嘅歷史建築物嘅普查咧，同即係後嚟喺古諮會評級嗰、那個千幾個嘅歷史建築物嗰個名單咧，係咪就係八千幾個揀咗出嚟，跟住就變咗呢千幾個歷史建築物再去評級嘅，係咪咁樣嘅？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即系后来就变咗1444个咁样咯。 系，但系点样拣嘅咧？呢八千几个系当时系用咩准则拣咗呢个嘅历史建筑物嘅普查咧？八千几个点拣出嚟嘅？ 八千几个点样拣出嚟咧？就其实嗰个系香港首次，亦都系目前唯一次嘅覆盖全香港嘅大规模嘅古迹普查啦。咁分析个团队做嘅。咁大致上個目標都係範圍喺呢個1950年以前嘅建築嚟嘅，即係超過50年嘅建築咁啦。當時啊，咁啊個別團隊都有記錄一啲巨大式嘅建築咁樣嘅。咁啊類型方面咧，就主要係啲地面嘅建築物啦。不過亦都有啲團隊咧就囊括咗古橋啊、墳場啊、碑銘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標準都唔一樣嘅。 嗯，你見到當年呢一個90年代做嘅歷史建築物普查，有冇話一啲乜嘢係而家嘅眼光望翻落去，好似漏咗嘅咧，可以加翻落去嘅咧？又 我哋攞到嗰啲資料之後咧，就抹塵睇睇啦。近日頭先都講過啦，啱啱公眾高度關注嘅嗰個主教山個配水庫啦，咁發現呢類配水庫或者地底嘅建築咧，其實一路都被忽視嘅。咁另外一啲公用業嘅建築啊，即係例如呢、這個牛奶公司牧場啊，即係向百貨墳墓嗰個啦，仲有軍事建築啊、水務設施啊、廣董啊、涼亭啊、界石啊、碑銘古橋等等，都係非常之稀缺嘅。咁範圍都比較窄，同埋局限喺啲獨立建築物上面，同今日國際上嗰個準則都有啲差距咁樣。 嗯，我見到古諮會主席蘇章德咧就話當年呢個普查係啦，的確係冇包一啲地底嘅建築嘅，咁亦都係私人範圍啦，部分係咁，所以咧有啲都係未能夠入去嘅，咁所以有啲文物咧係記錄唔到嘅咁。所以以你所覺得，其實係咪呢8800個歷史建築係應該再多啲？如果真係計香港嘅歷史建築物，你自己預計應該有幾多，或者要點樣再做一啲嘅普查咧？ 其實我哋都係主張即係即係再做一次全港嘅普查啦。咁你問我有幾多嘅即係歷史建築或者係呢個文物啊，需要即係應該包含在內咧？咁我就即係數唔到嗰個數量嘅。咁因為其實我如果講翻之前嗰個四份嘅專家報告啦，即係其實分咗四個區做嘛，四個大區啦咁樣。咁佢哋都有同聲就話覺得資源唔夠啦，時間唔夠，人手唔夠，配合都唔夠咁樣。咁提出進行呢個口述歷史去確認呢個古蹟價值嘅重要性嘅都有講，佢哋都全部都有講嘅。甚至都有提到留俾後來者補完啦，因為佢哋做唔曬啊。咁不過。呢個廿年前做完嘅呢次普查之後咧，就再冇下文啦，咁啊非常之可惜嘅。我哋覺得咧，參考翻專家報告嘅各個改善意見啦，撥多啲嘅資源同埋準備啦，將調查嘅範圍擴闊到例如頭先界石啊、碑銘啊一啲內部嘅建築啦，即係例如一間鋪頭裏面嘅建築個環境啊，甚至一啲景觀類嘅，好似香港有唔少嘅石牆樹啊、舊城區啊等等都可以考慮埋嘅。咁將會對呢個保育方面有莫大嘅幫助。同時，除咗官方之外咧，都應該俾啲民間嘅一啲資源同埋參與機會啦，擴闊資料嘅來源網絡啦，咁令到調查可以更加深入同埋完整咯。咁都可以提高市民嘅保育意識同埋興趣。 有冇話即係如果真的要再做一個嘅普查嘅話？即係個時間上用幾耐咧？因為我見到顧諮會主席蘇章德就話，即係可能要再做嘅話，要5至10年嘅喎，亦都好難係避免話，即係會唔會有啲係遺漏咗啊？咁樣你自己點睇咧？這個時間上用 時間上其實就好難講嘅，因為咧即係隨住唔同年代啦，嗰個對於保育嗰個要求啊，市民嗰個關注程度都唔同啦。咁同埋咧要睇下你做得幾巨細無遺，咁有時咧你做咗一次之後都係唔夠嘅，咁可能要補充一啲資料啊，咁所以我哋覺得例如人口普查，我哋都5年啊、10年啊做一次大噶啦，咁樣5年做一次細噶啦，咁其實古蹟嘅普查其實都係需要隨住年代，因為你諗下20年前嘅話，咁都係1950年以前嗰啲我哋就會記錄啦，即係戰前嗰堆啦，咁但係而家嘅50年前已經係70年代之前嗰堆都要係記錄噶咯，咁所以都係 keep 住要做嘅。 有冇啲而家你覺得係應該要納入個普查嘅範圍，但係而家因為未再重新做一次普查啦，而令到佢哋可能面臨一啲清拆嘅情況，你哋有冇觀察到有啲咁嘅建築物咧？ 都有嘅，咁啊頭先有講過即係嗰啲軍事建築水務設施啊，嗰堆房棟啊嗰啲都係漏咗咁樣啦。咁同埋我哋睇翻例如咧九龍塘金巴倫道嗰個李小龍故居啦，牛池灣嗰個聖若瑟安老院嗰個教堂啦，深水埗青山道301號同埋303號嗰個轉角嘅唐樓啦，其實都已經即係叫做消失咗咁樣嚇。或者是改建咗咁樣，咁所以如果早啲同各個政府部門啊，亦都俾市民認知咧，其實政府部門自己都要知嘅，因為例如呢個和尚鄉，即係上水和尚鄉，有個叫大石鼓大石磨嘅山，上面有個英軍嘅軍徽咁樣，嗰、那個係石砌咁樣，亦都係即係比較獨一無二嘅，咁亦都係但係後即係有個配水庫工程喺隔離做咁。咁顧問公司都唔知道其實啊嗰度原來有古蹟㗎喎，因為古蹟辦冇記錄嘅話，咁其實佢哋即係好難去即係除非好用心啦，如果唔係就冇咁容易得知道嗰個重要性囉。 呢、這個就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另外我見到就即係蘇章德呢就講話應該就覺得個時間上比較太長啦，如果再做一次嘅咁大型嘅歷史建築物嘅普查，咁佢就話咧，反而就話啦，如果市民自己發現有啲遺漏啊，或者受發展威脅面臨拆卸嘅啲歷史文物咧，可以同翻古蹟辦咧去提供資料啊，咁有機會都會再交去古諮會度評級，覺得呢個機制更加有效嘅，咁將個權落翻落市民手上又點睇咧？呢個又 呢方面其實我哋覺得政府咧就浸放貸嘅。應該吸取翻啱啱主教山嗰、那個潑水庫嘅教訓啦，冇可能咧要市民下下擋住嗰個產泥機前面先至做到嘢嘅。預防山火啊，總好過有事先至派人救火啦。我哋面對住咧係不斷喺度重建啊，自然災害威脅嘅呢啲古蹟啦，而佢哋都係市民珍視嘅公共財產嚟嘅。政府其實有資源去請一啲具備專業知識嘅專家團隊去進行調查，一啲古蹟咧唔係一般市民可以接觸得到，例如頭先講嘅軍事懲教啊，或者邊境禁區嘅設施啊，咁當然啦，開放數據可以令到公眾同埋民間團體可以參與，同埋補足同埋呢個監察方面都非常之重要嘅。另一方面咧，少少咗額外嘅調查人手，而家嘅古蹟辦編制咧，根本其實好難做到大型調查去保留。同埋更新古蹟嘅數據庫。 咁點咧？如果真係根本佢哋做唔到嘅話，你覺得應該要點做咧？你因為你話建議 佢有少少矛盾嘅，因為當年其實都係請咗額外嘅專家團隊去做嘅，就唔係話而家古蹟辦即係嗰陣時古蹟辦嘅人手去做嘅。咁呢個撥啲資源落去，其實就冇話做唔到嘅，即係時間同埋即係金錢嘅問題嘅嚟嘅啫。咁而家我哋都關注多咗，咁所以其實。我諗值得做嘅，咁對於即係可能無論係本地嘅市民啦，定係旅遊啦，定係各個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想要多啲嘅。 但整體啦，譬如而家呢8000多個啦，有1000多個就係評級啦，其餘嗰啲你係咪想全部都保留曬佢？即係全部係唔好拆，你要留低。咁如果日後真係做一個再大型啲嘅普查，再納入嘅建築物又再多啲，係咪全部都係唔好？有任何拆卸，全部保留就是你哋嘅目的。 我想咧，當年其實做咧8000多個裏面，我睇翻啲數據嚇，咁其實有啲咧係冇可能物成個保留嘅，我哋知道嘅。因為咧佢當年其實亦都做得好倉促啦，有一啲其實咧係例如成個島咁樣去列咗咁樣嘅，咁邊有可能係成個保留咧？咁、但係當中其實而家佢想話喺裏面揾啲遺留嘅，即係滄海遺珠啊，揾100多個咁樣啦，喺個即係8000多個減1444個裏面，可能6000多個裏面揾一啲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即係已經有好多拆咗啦，亦都有好多其實已經係改建咗成。咁所以你話係咪每一個保留？我覺得最緊要咧係我哋要知道佢嗰個價值同埋個意義，咁先可以判斷到應該去定係留嘅。 OK， 好啊，同阿郑志龙倾到呢度啊。郑志龙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嘅，讲到关于历史建筑物。嗱，今日嘅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